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在1844年，当中国仲是清朝道光24年的时候，海南一个叫刘延芳的船工，在自己开设的生日会期间，突然走上台上面，自称姜子牙附体，并要建立天仙庙道。他的64位亲友成为教派骨干成员。5年之后，清政府将教主捉走并处决，教徒从而走入地下活动。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咧 CR903 嘅呢一个凌晨嘅节目。摩星岭四号， 今日咧喺我面前咧，我见到一个咧 爱之机魔人， 好似去咗南极吓、啊，包到自己实一实笠笠埋个帽。喂，而家室内阿祖，你使唔使咁冻啊？ 嗱，平时云海咧几冻硬冻嘅天气咧，都话自己咧会着短袖啊，即系开晒领。我今日见到嘅云海咧喺白屋入边咧，佢都已经着咗件比较厚少少， 厚少少啦， 拉链咧上咗颈噶啦，跟住。但系外面都仲要加多件背心，咁我想言之噶嘛， 唔系咁今日出面相对冻嘅，咁啊费事感亲，因为近排好多嘢做啊。 但系入边仲冻过出边嚟噶。 咁有睇人有呢个有气温嗰啲 十几度啫， 十几度咪啱咯。我觉得人生应该喺十几度里边生存噶。 室内气温系应该22至23、23、24噶。 咁啊要保存呢、這个吓录、音室、直播室嗰啲仪器嘅运作良善啊嘛。虽然我哋喺白屋，但我哋顾及录音室嗰啲设施。 冇错。 喂，我想问你咧，你下个礼拜咧，上个礼拜咧，你有冇到我嗰、那个所谓嘅宗教辩论会啊？ 我冇去到。 你冇嚟到？ 我冇去， 因为太多人，我见唔到你有冇到。 我冇去，去唔到，我冇机会去 啊？点解？ 但系好多人咧都唔知点解，而家譬如你啲 fans 咧，佢哋会用唔同嘅方法咧，就嚟 话俾你听， 佢话俾我听， 真系奇怪呢件事真系。 咁啊，连阿 Moon 啲 fans 咧。有啲 又话俾你听， 又话俾我听咧，又唔知佢哋有啲咩活动啊？ 咁点解你唔嚟咧？ 唔系我嚟唔到，我要翻工噶，我都要。 嗰晚喎、啊，八点几、啊， 仲未放工噶，其实。 咁、okay, 嗱，如果你已经 miss 咗，听众 miss 咗上个礼拜嗰件事咧，咁你就永远都翻唔到转头噶啦。 点解咧？ 系啊，因为我哋讲明第一样嘢就系、是、当日咧，我哋嗰个小型嘅叫做辩论会啦，其实叫做辩论会括住嘅。咁我哋叫做对谈会啦，咁啊，系我啦，同埋中文大学嘅神学院副教副院长，阿黄根春教授咧，一个嘅对于基督教嘅一啲嘅教义或者内容或者历史等等嘅嘢咧， 唔同角度嘅争辩啦， 系啦，或者系啦，我啲其实都唔系叫争辩，叫对话啦 吓。 咁当时我都喺我个 blog 或者喺我网站都讲到明噶啦，即系咧，因为咧好好地方就系香港有一个嘅基督教团体啦，咁亦都系阿黄教授就属于嗰个啦吓，亦都系主流嘅基督教团体啦，就肯借出一个佢哋教会嘅一个地方，俾我哋进行一个咁样嘅对谈。 容纳到几多人啊？当晚 其实咁嘅有三个方案嘅。当时心谂，如果少啲人咧，就喺嗰个会堂里边，小型会堂里面做；如果多人得滞嘅话咧，就会行落去学校，因为隔篱个学校都系佢哋附属嘅 大科， 个小科里边。 O K。 咁一再多人咧，就上佢哋大科咁样，最终咧都系要上咗个大科，因为超过。好似超過250人都到咗場， 哇！ 咁、我覺得都幾 OK 啦，咁亦都講到明就唔準影相，啊唔 準錄音， 唔準錄音啦，唔準拍攝啦，但係準影相嘅，但係就完咗先影啦。 通常大家都用個相機嚟錄音嘅，跟住 係，不過我哋話咗明唔準錄㗎啦。如果你哋坊間見到嘅話咧，你可以投訴話俾我聽。咁因為我哋就覺得一樣嘢，我哋呢啲所謂嘅內容咧，第一牽涉一啲敏感嘅題目啦，敏感嘅內容啦，亦都可能牽涉非主流嘅一啲嘅角度啦。咁於是乎，我哋覺得如果俾人哋利用咗我哋对谈嘅内容去发展或者演绎嘅话咧，可能对阿黄教授好唔公平。你闹我冇所谓嘅，我俾人闹惯嘅咧。 呢样嘢似系陈主教， 系嘛？ 陈主教近排咧，即系近呢一年入边咧，同啲譬如好朋友倾偈都好啦，即系你知同亲人倾偈，佢都系公开嘅， 有好多。 佢会第一句就有冇记者喺度先？有冇记者喺度先？不过有我都照讲噶啦， 即系佢都唔惊啦。 但系佢就话唔准录音啊！你唔准攞我啲嘢乱写嘅咁 样。因为有时会惊嘅，因为例如如果我讲咗啲嘢，或者我讲错一啲嘢，我俾人喺网上演绎又好，边个演绎好，其实我就唔系好 care 嘅。 系， 即系我心谂你咪演绎咯，你咪 你咪发开嚟讲。 即系到最后如果有事嘅时候，我会用另一个方法更加去讲大件 事。唔系，因为我系一个愿意承担说话嘅人嚟，因为我相信言论自由同埋资讯自由嘅。 啱啊。 咁但系咧，如果我万一喺一个对谈会里边，有啲人抽称咗黄教授一啲嘢，而利用咗呢啲说话去化大去攻击佢，或者攻击佢个教会咧，咁我就唔愿意见到嘅。 系。 所以于是乎我就话明啦，只系现场嚟到嘅人会见到一啲我直情我系毫无保留嘅嗰日都，一啲名啊人物啊我完全开嘅，即系我唔会避忌嘅。OK， 即系你哋现场听嘅，你会知道我开晒所有名嘅。 喂，但系即系咁样，咁样不停咁卖关子唔得嘅，即系有冇办法可以提供一点俾我哋听下咧？ 冇、可能噶啦，我都讲就系话唔会翻得转头嘅。当日你即系我好觉得就系嗰二百几人，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唔系，因为咧，我都话点解我今次咁高兴？有个本港嘅主流嘅教会，亦都肯去。其实佢唔系用教会名义做嘅， 系 我哋私人名义做嘅，亦都唔系用私人名义做嘅，因为费事就系俾人惊，俾人抽情啦。咁我黄教授亦都我嗰阵时就上几个礼拜咧，亦都特登去到佢上堂嗰一日咧，就去 sit in 听下佢讲课。咁我发觉原来黄教授系一个非常之 open 啦，即系开明啦，理解民情啦，理解历史啦，唔系嗰啲叫做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嗰啲人。 咦？咁呢位嘅黄教授咧，应该系走向合一嘅道路上面其中一员噶咯？ 唔奇喎、啊。嗱、我觉得唔奇、啊。尤其是呢你知道香港有啲唔同嘅主流教派啦，有啲就比较偏向其实係开明，其实都唔抗拒合一运动嘅，有啲就极度抗拒合一运动嘅，係咪先？咁我唔代表，我唔可以能够代表黄教授嘅立场啦，亦都唔可以代表佢嘅教会立场，但係咁嗰日呢，如果你嚟到嘅话呢，其实你见到如果你听晒所有两个几钟头嘅对话呢， 是 你会好明显就觉得原来有一班，即系起码黄教授系啦，佢都唔系话咧百分之一百咧去即系讲紧一啲你如果而家好多好固执嗰啲基督徒讲嗰啲嘢咧，例如啊，你如果唔系乜咧，你就冇得救啦、 哦； 如果你唔系乜咧，你就死啦嗰啲咧。咁肯定原来喺主流世界里边咧，都有一班唔系咁样咁固执嘅人谂嘢方式嘅。咁、第二就是、如果你听得明我十几年嚟，我喺即系无论唔同嘅界别里边去讲基督教都好啦。虽然我系一个半教者，我而家 OK。咁嗰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听得明我讲嘢嘅话呢，其实我唔系一个真系叫做反基督教嘅人嚟。 系。我都成日话你㗎，暗瓦底可能系一个忠诚天主教徒添。 咁形容就系话，当一个主流嘅信息，如果到咗某一日突然间成为咗被迫害嘅信息嘅话呢，我会为佢而企起身去宣扬㗎喎。 你会去殉道嘅。你会去殉道 嘅。我会帮紧受殉道嘅人手嘅。但系你知唔知最成个即系内容我就唔透露㗎啦，因为话咗明所有現場聽的人就聽到嘅啫，你唔聽就罷走啦。 你有福啦， 因為沒有免費嘅，係咪先？你免費嘅，你唔使排隊，即係唔使攞籌，唔使成，你都唔嚟嘅話，冇得講嘅。OK，、一次咁多啫。OK， 第二就係、是當日成個嘅內容裏邊咧，我覺得最一個最搞笑或者係最爭議性大嘅一個一幕係咩咧？就係、是、當時傾下我啲歷史背景，即係講緊我嘅基督教嘅生涯啦，又講到黃教授嘅呢個嘅基督教生涯啦嚇，咁、就竟然發現一件好差別好大嘅事，就發生咩事咧？當我講到話我早期我信基督教嘅時候咧，我就係一個信浸禮嘅教派出身嘅，咁所以我係全浸嗰種嘅禮儀嚟嘅，我係做即係基督教。 即係你嘅入教儀式咧，係浸成個人浸落水。 係啦，即係悔改、扎心、受洗，係浸禮出身嘅一個教徒。 出生入死， 冇錯啦 ，exactly 就係要同基督同死，而佢同基督同生啊嘛，係咪 ？OK， 你明嘅明。 一出嚟咧，浸到你就係窒息。嗰嘢先至拉 住，系啦，冇错啦。我哋嗰阵时个教派好咩，好执着噶。万一你浸落去嗰下，你脚趾唔小心抵上嚟少少咧，就再浸开一嘢。要 guarantee 呢个系 Bible 嘅标准嘅。讲、 okay、 到呢度嘅时候，突然间黄教授同我突然间喺个台度讲嘅话，阿云海，原来你系浸咗之后，浸咗噶啦。 系， 即系我当然我好几年后之后半女教啦。佢话啊，即系黄教授讲句啊，好笑、啊，我反而未浸过。 佢嗰个天主教会就唔系浸礼嘅，因为 佢系都可以相信洒水嘅。 哦， 咁变咗，我觉得我就即刻同阿黄教授话：，咦，好抵死、啊！ 系 你竟然系 反而啊？ 你未原来你唔系一个受浸咗嘅一个教徒， 我都唔 我反而系。 其实我唔系好清晰，基督教徒系咪全部都要浸？ 唔系，又系唔同教派有唔同嘅演绎嘅。 即系有啲我知道，甚至乎好简单嘅一个决志。都话已经系基督教徒嘅， 所以嗱有唔同标准咯。喺我眼中咧，决志就不是一回事嘅。 系啦， 因为你睇晒圣经，嗱，如果你真系熟圣经咧，决志系一个 first step 啫。 系啦， 你唔系成为一个 Christian 嘅一个步骤。 只不过其实系教会接纳咗你成为我哋其中嘅一个即系都系一份子啦，但系未正式成为教徒。 系啦，冇错，即系唔可以 claim 自己做基督徒咯。但系当然而家现代嘅所谓。嘅演绎啦，或者你知道 简化咗系嘛？ 而家嘅年代啦，你知道喺尤其是喺我哋八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经常听到一啲主流嘅某一部分基督教派咧，佢会话俾你听因信称义嘛，即系决志走出嚟话我系信基督教，我受咗耶稣系神嘅儿子，就突然间忽然就成为咗基督徒。咁好明显，佢哋系未根据圣经嘅标准去行事嘅。 嗰啲应该叫准基督徒。 冇呢、這个。圣经冇 啊，真系 冇。咁但系咁，但系咁，当然佢哋有即系我起码知道嘅立场，系起码呢一派嘅讲法咧，就佢会 call 罗马书里边讲啦吓，因信称义嘅 click click 啊。但经常如果我撞到呢一批嘅基督徒咧，我会同佢咁讲嘅。虽然我而家已经半教徒， 系 我会同佢咁讲嘅，就话 云海不停咁强调 啦，梗系啦，坚持讲呢样嘢。我就会不断同呢啲人咁讲，就话喂，保罗嗰封书信。 即破啦， 系啦破，唔系写俾啲非基督徒睇嘅， 系 佢系写俾基督徒嘅，唔通你话俾佢听，同基督徒仲要叫佢再落水受浸一次啊？即系你睇下你嘅演绎系乜咯？但系当然佢哋坚持嗰个系一个教义嘅话咧，咁你唔可以即系 ban 佢嘅，你唔可以禁制佢嘅，只可以用一种劝导的方式，即系我咁形容啊，褪多一步，我以一个非基督徒嘅身份劝导嗰啲自称系基督徒身份嘅人，咁样咯， 有耳的听吧。 嗱、所以咧，即系翻唔到转头噶啦，即系话你嗰日你冇嚟嗰啲咧，就算数啦。 睇下次有冇机会啦。 我谂短时间内都唔 系。 咁敏感嘅嘢， 总会有嘅。 未必啦。 2012之前总会有嘅。 未必啦，未必啦，未必啦。因为其实我听翻嚟咧，其实有啲主流嘅教派咧，或者主流嘅基督徒咧，对嗰晚即系会搞一样咁嘅嘢咧，即系会突然间揾阿教授同阿陈文海先生 系 讨论基督教当中一啲谬误或者差别， 系 或者一啲。好奇怪嘅現象， 好開放啊！ 好開放，咁但係有啲主流嘅基督徒唔滿意嘅，即係不滿點解要搞一樣咁嘅嘢嘅。咁、但係我都講一句啦，點解不滿呢？乜你哋唔係時時都話真係越變越明嘅咩？ 其實研究一下啫，大家。 我唔係， 唔係我而家咁啦，咪期待即係、你唔會短期內唔會同基督教啊嘛，咁 同天主教， 天主教啊嘛。 你系咪搞先？ 唔系我你同我拗啊，随时都拗得啦。 唔系同你拗， 咁咪就 系 咯。 你揾一个神父嗱，你开期票啊吓。 我一定要揾一个合适嘅人同你倾先得嘅。 唔系你最好揾一个咩咧？最好揾一个咧喺教区里边或者你哋 持有会， 唔系唔需要德高望重，你就可能揾佢系曾经系其他地方传过道嘅， 系 做过咩教士嘅一啲人士。咁因为可能佢哋嘅角度有啲唔同噶嘛，同、埋我都话啦，我唔系去拗嘢噶，我系俾一啲台下嘅人去观察整个场面啫， 开多啲唔同嘅平台出嚟，大家去研究角度。 系咯，咁你呢啲系代表你开放啊嘛，系咪？翻转头我。我哋今日要讲嗰样嘢，同你之前嗰啲一番说话，嗱，你唔好去联想啊，冇直接关系啊，翻嚟开 number 先，开 number 先。 Case 6000邪教教主。 嗱，呢个 case number 咧， 系 就系6000，咁咧个题目咧。我就要咁样小心啲讲、就係括住邪教括住教主。如果就咁读佢就叫邪教教主。 係。 当然我括住先啦，因为邪教嘅定义好难讲嘅。所以我头先就话啦，你唔好将今日嘅 topic 扔落去头先我哋演绎嗰啲方式。咁你就会好少少。 我更加唔会啦。 点解呢？ 咁话晒基督教都系一个嘅大嘅宗教。 嗱，咁样讲啦、啊。 不过咧，正所谓。几个字，树大就有枯枝。 不如咁啦，我又问下你先啦。嗱，你系咪一生人咧？ 系 除咗喺天主教里边活动之外咧，系冇接触过其他比较另类嘅宗教的？ 点样为之接触先？ 例如参加佢哋嘅聚会啦。我意思系话，可能一啲比较异端邪说嘅一啲嘅嘅组织嘅聚会。有冇参加过？ 真系冇， 真系冇啊！ 真系冇。 咁你会唔会 未有咁嘅机会？ 诶，咁不如第时有机会带你去 见识下咯，见识见识都好嘅。唔系我比较中意，因为点解咧？我话我好中意去研究其他宗教嘅。 但你冇去 join 佢哋活动啊？ 仪式同礼仪嘅。 哦。 咁我而家外于嘅咧，即系头先你特别 emphasize 喺呢一个，即系强调啦，喺呢一个嘅即系比较另类嘅宗教。咁我就未有咁嘅机会。我 系 识唔到呢啲咁嘅嘢， 嗰啲就简单仪式啲啦。但系我想讲， 通常你知唔知最多礼仪嘅地方喺边度啊？ 东正教咯， 错，唔系即系最多唔一有边一笪地方系有最多唔同嘅仪式， 最多唔同嘅仪式， 系一栋 building 入边嘅啫， 一栋 building 里边 系咩教都有嘅，好多仪式睇嘅，我经常去研究嗰阵时。 吓，哦，你讲殡仪馆啊？ 聪明。殡仪馆真系好多唔同礼仪啊！真系 冇撒旦教啊！ 嗱，所以咧，嗱，我都系一个问题、哦。通常你信呢个宗教嘅人咧，嗱、丧礼咧系由古至今咧、都系一个好紧要的一个嘅礼仪嚟嘅。咁、当你呢个人咧嘅一生系信奉呢个宗教嘅时候咧，临死嗰刻咧，即系死嘅临终呢一个嘅礼仪咧。是会用返个宗教㗎嘛。 欸，但香港有时唔会㗎喎、 哦。我就係想问。 香港有时真係唔会 的。外国就真係有㗎，我知道。 唔係，咁因为外国有人有时会尊重返个死者嘅意愿㗎嘛。但香港有时係点呢，我听过唔少嘅。 总之你冇教呢都要归纳去道教㗎。 唔係，有时係咩呢，有时係个死者例如係信基督教。 係。 但係可能嗰啲 family, 佢啲家人呢。 即係搞手。 就搞即係唔搞事啦。即係佢搞丧礼嗰啲人呢係可能信道教嘅。咁结果出现就咩呢，可能係一个信基督教嘅人就搞咗个道教嘅丧礼，喺个出殡嗰时破地獄啊！但嗰个信基督教嘅， 我知道香港大多数情况就系咩咧？就系屋企人或者死者都系冇宗教嘅，咁所以咧喺冇宗教嘅情况底下咧，都系会拨入去道教。 冇错，但系亦都见到嘅情况就系嗰个生前嗰人可能系信道教嘅， 系 咁外于可能成个 family 得佢信道教， 系 或者信佛教，咁而其他 family 咧，佢就会觉得。喺禮儀裏面呢，可能嗰啲人係信基督教嘅話呢，就逼佢行使一個基督教嘅喪禮，我都見過。咁我覺得呢樣嘢呢其實都幾冇禮貌嘅。不過冇辦法，因為香港實在係一個多元社會。 喂，咁但係如果啊，真係比較信奉一啲係另類嘅宗教嘅，但係我真係未見過佢哋舉行喪禮喎。在香港，外国 谂佢都会系依住，例如如果佢系基督教嘅另类嘅教派， 系 佢都会系以一个大路嘅方式去进行咗个仪式之后咧，都系加插翻佢疑似基督教嘅仪式就完结噶啦， 会 因为我都参加过， 系但系主礼者咧， 主礼者就系用翻佢自己嘅所谓嘅牧师啦。 OK， 咁嗱呢个话题迟啲先讲啦，因为你讲紧殡仪啊呢啲死亡嘢咧，咁有机会可以再，我都中意，不过我今日我惊唔够时间讲其他嘢，谂其他嘢先。 好， 可以问你，因为你如果喺个即系讲紧邪教或者一啲异端组织里边，讲紧教主呢一个名堂啦，你第一个反应觉得系点样嘅咧？ 第一个反应啊， 即系例如你觉得佢系好威武啊，好恐怖啊，定系点咧？ 我谂佢系会有一个好具有 leadership 嘅人，即系一个领导才能非常高嘅人。因为佢要将一啲歪理去变成正统，继而之就系要统领呢一班思想可能系比较薄弱嘅朋友。 哇，你好狠喎、啊！你呢句说话。 咁呢啲就邪教教主。 你见过邪教教主未呢？ 有见过。 喺边度见过？ 电视咯。 我唔系啊，讲紧真人接触。 真人未啊，埋完张房。 我想话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有时你见到一啲可能系啲教派嘅领袖啦，你突然间见到佢嘅言行举止同你想象中有差别咧，系有时会有啲惊嘅。不如咁啊，系咪可能要转头翻嚟再讲下？我有个亲身经历，一阵间讲俾大家听。 好。 摩星岭位于港岛西尽头， 是一个以第二任港督 John Davis 命名的260公尺山丘，不过没人知道中文名在哪里，亦都不知道摩星这两个字是从何翻译过来。有人认为是英文 Mount Davis 前尾星合而成，亦有人认为是 John Davis 当年上任之后加重税，被华人视为摩星而得名。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人人都讲只管相爱，只要爱永不怕难题，为何今天终于跟你全力再维系，既未变心亦无月轨，应厮守半世，何以事变不易最初设计，同床的所相信的不似你，像两股风势，凭情感可不可以将信仰融合于一体，只要认错犯错不是问题，谁这样说的美明了实际，我永远爱你，但我未能投降让步得过，我永远爱你，亦不可以放弃思想去争同你见解，我靠试过无数牺牲，很少纠纷纠括答容纳两人有三冠军，会解困苦危，全球升温伤不到你，谈论亦无谓，听着这种口吻如何扳呼我同意，就算极爱不可强忍到底，明明知斗胆脱口反驳你，逐句都统计，犹如将要心要肺的芥蒂，背脊于心底，今次让你又有几样后遗，尝试着了解心灵全崩坏，我永远爱你，但我未能投降让步得过，我永远爱你，但这一类好胜的心永远有伤。